1.98， 加元1.208， 人民币6.399，英镑兑美元1.417，欧元兑美元1.218，澳元兑美元0.776，新西兰元兑美元0.723。港金收市报17,42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0.19美元，卖出1,891.1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上升0.1。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和种族歧视条例下，工作场所使用者即使他们没有任何雇佣关系，都会受到保障，免受性骚扰、残疾骚扰和种族骚扰。 我知道，即是既受尊贵员工、义工和实习人员等都受到保障。 如果遇到被骚扰的情况，可以向平机会查询， 查询电话25118211。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精明一点疫苗专线，欢迎听众致电健康热线，有医生即场解答有关接种新冠疫苗的疑问。星期二将会讲解肾病病人、器官移植捐赠又或者受赠者什么情况下适合接种疫苗。 健康热线18723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领域网络文化妥协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星期一晚的广东广西。今晚马鼎盛就放假，咁我又揾阿 Dan 嚟幫手啦，葉君耀啊，咁啊佢請嚟佢老友阿John Wu胡少昌啊，亦都係一個設計師啦，同埋收藏家啦，展覽家得唔得啊？而家 嚇又唔算嘅， 你都搞過幾個展覽嘅喎，啱啱五月就即係講過呢個商標設計嘅展覽，所以今次咧係嘛係咪商標設計 ？Henry Steiner 石漢瑞先生嘅60年回顧展 係嘛？咁石漢瑞先生，我諗好多聽眾朋友都未必識。咁啊，唔緊要啦，你聽住呢個節目，我哋喺第三 part 咧就會講到啲阿石生對香，其實對香港影響好大嘅，因為講我哋今晚咧講嗰個題目就叫做香港紙幣同埋商標設計。咁其實咧踏入20世紀開始咧，設計就越嚟越重要啦。因為以前咧我哋買嘢咧最緊要就係實用啫，係嘛？即係甚至咧，譬如話我哋我仲記得即係香港50年代啊，即係我哋年紀大啊嘛。即係你買豉油仲拎個樽去倒啲豉油俾你嘅啫嘛，係嘛？買米啊，亦都係啊， 要擲米啊嘛， 嚇擲米啊，買好多嘢都係嘅，即係逐樣嚟嘅，連即係煙仔都有幾支賣嘅，幾支煙仔賣嘅可以，因為即係基本上個社會都係比較貧歸乏社會啦，所以變咗咧，即係你買東西咧，或者買商品咧，最主要就係嗰樣嘢有冇實用性先，夠平。夠靚夠好用咁就得㗎啦，就冇所謂設計嘅。咁但係咧，即係去到20世紀，你資本主義嘅經濟發展到咧，係一個所謂消費文化啦，即係話啲人開始有錢啦，有錢咧我買嘢咧就唔係淨係買嗰件嘢咯，咁我仲要需要嗰樣嘢俾我一個所謂高級啲講就係一個審美嘅滿足啦， 所以有品牌呢樣嘢出現， 甚至有設計呢樣嘢出現啦。嗱，譬如好簡單，大家而家戴嗰啲眼鏡都係啦，即係你唔會戴到咧，即係以前我哋，總之戴上去睇啲嘢清楚就得噶啦嘛，冇話靚唔靚噶嘛。但係而家唔係噶啦， 又防藍光啊， 又要靚啊，又話咩名牌啊，即係好離譜嘅嗰啲。 襯衫啊，攞嚟係啊，而家我戴眼鏡襯衫噶嘛，今日黑框眼鏡啊，襯啲 黑 色 衫。係啦，咁即係你設，所以咧即係物品咧或者商品咧需要。設計咧，即係好多嘅用途嘅，甚至可以代表一種身份。我仲記得嘅，呢啲就係即係社會嘅發展啦，可以話即係越嚟越富裕嘅時候咧，人對即係物品嘅要求咧，對商品嘅要求咧就越嚟越提高噶啦。咁頭先喺咪後咧，我又同阿 John 傾過，咁佢都有一個意見咧，我都好同意嘅。佢就係話咧，設計如果你唔覺嘅話咧，佢就係一個好嘅設計。 當你自即係覺得嗰個設計咧嘅時候咧，就唔係好設計。咁我想佢解釋下啦。 我諗即係人嗰個審美係好自然嘅。係，當你見到一啲唔靚嘅時候，你覺得硬眼咧，你會好覺。所以我頭先所講就話一啲好嘅設計係基本上係隱形。譬如你做一本你睇一本書一本雜誌，你睇得好順眼嘅時候咧，你唔覺得有問題，因為佢編排啊，無論佢嗰個牌子啊。用嗰個字款啊，嗰樣嘢令到閱讀好舒服。但係一般人會覺得啊，佢落咗好多心機，但其實佢落咗好多心機先令到你睇得咁舒服， 係 啦。 因為就好似安德里夏平有句名言啊，係話生活簡單，我一直追求嘅，但係追求簡單係好複雜嘅。即係令我諗起咧，亦都可能我陣間我哋都會講下啦，就話Henry Steiner 中文名叫做石 漢瑞， 石漢瑞係嘛？佢帶俾我嘅印象，即係當然而家嘅當佢哇，好似神級香港，即係香港本土嘅 神級設計家。 神級設計家，我記得我細個啊，80年代細個咧，屋企人帶我去嗰間匯豐開個户口咧，除咗呢個紅包仔咧，就攞去嗰個錢鈎啊！哇，嗰、那個錢鈎就係 Norman Foster 設計而家嗰棟咧，係咪？嗰、那個錢鈎就係嗰棟大廈就擺啲眼仔落去。 舊匯豐，嗰、那個即係 唔係而家？ 佢講係第四代， 第四代嘅 第四代係喐成座七，成座七得走 嗰個。細路仔嗰個咧就係第三代， 第三代、 最出名係嗰、那個 嗰、那個係咪即係屬於 Art Deco 嘅建築嚟㗎嘛？咁然之後佢照嗰個建築物咧，即係中間有一等舉咗上去㗎嘛，隔離有兩等，然之後跟兩等矮啲嘅。四四方方嘅，跟住四四方之前有兩隻獅子，你望住我，我望住你咁樣噶嘛。咁就嗰陣時係有幾款嘅添啊，仲有一啲獅子前鈎添，我記得。 嗰棟大廈係第三代嘅匯豐大廈，係1935年 其實好革命性嘅，因為其實如果即大個啦，先睇翻啦，細個可能會經過啊，或者星期六日咧，見到有飛熊坐喺度啊，但大個先知道，哇！原來呢棟大廈咁犀利，原來咧佢將譬如話我哋講啊建築心理學啊，去銀行你嘅大班大車開個門咧，特登個門嗰個彈簧咧夾得實啲，等你難啲推啊！哇！入到好大啊，好似見希特拉推十幾道門先見到你啊！哇！呢、這個 HSBC 即係而家我哋中環咧見到呢棟啦，佢唔係啊，佢冇咗呢樣嘢啊。 中間空嘅底嗰層， 佢通咗兩道，就是、德輔道同埋皇后大道東兩邊路，佢冇咗個大堂設計，你要搭條電梯上到先。哇！你見到係通頂，通到上頂喎，即係嗰種建築嗰種心理震撼咧。細個一直唔知道，十幾年喺我成長環境或者睇電視見到佢，竟然望一望，哇！大個睇原來咁犀利嘅， 哦， 亦都係一個保安理由嚟嘅， 係咩？咩保安理由咧？ 因為你淨係得嗰度你可以上到去啊嘛， 我守住兩條電梯就冇用啦。 佢前後都有個大閘㗎，係啊，大堂見到佢會落大閘㗎，係啊，基本上你已經入唔到去㗎啦， 係啊，即係上唔到去大堂先，至少你嗱你以前嗰啲咧，即係個門口喺街嚟㗎嘛，即係你即係衝咗入去個門口咧，就已經係入咗間銀行。可以即係講句唔好聽，你指槍打劫又得，乜嘢都得嘅。 同埋一個， 但而家就唔得啦。 同埋一個政治考慮啦，即、就、係、是、好似以前俄國有個作曲家，中文名叫咩咧？叫 Shostakovich 係肖斯塔科維奇啊。 係啦，佢長期咧都係擺定個 keep 喺門口嘅，隨時有人秘密警察嚟去走難嘅。咁呢個走難心態咧， 秘密警察嚟仲走得到？ 喺 Norman Foster 呢一棟 HSBC 咧，又係玩呢樣嘢。佢就有啲人就講啊，話成棟嘢係拆得走噶嘛。前面嗰個行人通道咧，嗰條隧道咧，可以成嚿搬走啊！成個大廈有啲咩依喐咧？ 即係諗住九七搬走嘅時候咧，就成等連埋嗰樣嘢。 唔知其他原因啦，總之可以成棟嘢搬走。呢樣好串嘅，我覺得呢樣嘢。 不過咧，即係講翻轉頭咧，我諗大家對匯豐嘅認識咧，應該係由銀紙開始嘅。即係大家使嘅銀紙咧，我冇統計過啊，但我相信一定係匯豐最多。 匯豐係渣打啦， 係啊，渣打都少咗啲啦。而家有時我即係收到張渣打，有張渣打銀紙喎、 啊，好難得咁啊，係咪？ 係同埋我嗱，而家最多一定係匯豐同中銀啦，即係呢兩個銀行而家 或者渣打 最多啦。即係細個咧就係匯豐啦、渣打啦、恒生啦，恒生有 冇出過？ 冇張銀紙，有你 啊，有啊，有你 係有你有你銀行啦，即係主要係幾個。 冇錯。 咁或者等阿 John 講講啦，個銀紙。 或者我頭先同阿 Dan 傾過就係話嗰個。匯豐個 logo 或者阿 Dan 你可以講講 哦，好 之前 好啊，因為其實咧阿 Steiner 以我所睇翻啲訪問啊，佢咧就其實咧佢一直由佢入行到今日，佢而家已經大師級啦，係嘛？ 佢有個principle 嘅，有個原則嘅，就話你啲 client 有問題嚟揾我，我唔會自己咧做一個 project 撈人 out 生意，佢唔會嘅。 哦， 佢即係幫人解決問題。 唔係呢度就可以解釋一下啦，就係話咧，原來即係香港政府人人，香港政府其實係有一個部門負責設計嘅， 係 咪？ 係其實係 GIS 係 啦。 哦，即係政府新聞處。 但嗰陣時係政府新聞處，佢入邊有一個設計師叫 Alpha Hacker 許敬雅先生，咁即係佢係設計香港節啊、清潔香港呢啲大 campaign 嘅。 個西瓜波係香港節嘅西瓜波。 咁但係商業設計咧就係 Henry Steiner， 即係石漢瑞先生嘅拿手把戲嚟。 即係佢就講咧，即係譬如話銀紙嗰樣嘢咧，就係話譬如香港政府俾咗嗰幾間銀行去發行銀紙啦，咁嗰間銀行點樣設計咧？佢就可以喺出邊，即係以前嚟講啦，即係有個歷史嘅。咁佢就負責，譬如匯豐。或者渣打咁，佢就負責喺出邊揾個設計師去設計呢啲銀紙啦。 冇錯， 咁當然一定要政府 OK 啦，因為你將銀紙係代表你個地方噶嘛， 係嘛？咁啊 ，Steiner 嗰陣時就喺八一年， 或者我哋遲啲先講 Steiner 啦， 好 嘛？因為頭先我哋講第三節，我哋先講。 係， 咁我哋講埋嗰個銀紙先啦。 OK， 係。 咁佢嚟到其實嗰陣時係匯豐買起咗有利銀行，所以嗰個發鈔權咧就歸咗俾匯豐嘅。 係、哦，但係有利仍然係發鈔噶嘛，嗰陣時仍然可以繼續做噶嘛。 冇錯冇錯， 即 係 等於你而家恒生啫，其實匯豐都係佔佢大股噶。 冇錯冇錯，係啦。 同埋最犀利就係佢喺81年嗰陣時咧，佢買咗美國嗰個係Marine Midlands Bank， 咁佢就將一個咧，除咗係做華人生意之外咧，佢要向面對國際啦。咁佢點有個新形象呢？初時嗰個形象咧，佢係攞翻香港嗰時嘅前殖民地政府嗰、那個叫做啊，係咪咩啊？ 裙大路 嗰、那個有隻獅子啊，有個漁民啊，有個人喺度。咁當然而家都知道係一個傳說嚟㗎啦，冇乜歷史考據㗎啦嚇。咁佢就話點樣可以打破呢個以前嘅局限，有一個新嘅 logo 俾人睇。喂，匯豐銀行係國際級銀行咯。咁佢就嗱，而家睇翻匯豐嗰個 logo 咧。中間大家知唔知道係咩國旗 ？Flag of St. Andrew 係啦 ，St. Andrew 就係蘇格蘭嘅蘇格蘭，佢蘇格蘭嘅背景啦。 即係紅色嘅，而家大家知道啦，匯豐就係一個綠紅色嘅點啊？菱形啊，屬 六角形， 六角形 係 啦，就係中係打橫擺嘅，佢唔係打直擺嘅，即係兩邊咧就係三角形，有兩個三角形對住，中間就係一個四方形，係咪長方形？對唔住啊，長方形，正方形嚟㗎， 正方形， 我以為長嘅， 正方形嚟㗎。 咁然之後再中間咧就有兩個即係白色嘅三角形， 嗰個係 negative 咗嘅三角形嚟 ，negative space 係咪？ 係 咁同埋一直咧，香港一路 呢個係蘇格蘭旗嚟 嘅，蘇格蘭嘅嗱原本係藍色，咁呢個係變咗紅色，係啦，本係啦，咁咧一直咧呢個 logo 出咗嚟之後咧，好多人流傳啊，就話呢個 logo 咧好似之前好多人講啦，嗰只兩隻獅子咧，一個就擘大口，一個就合埋口噶嘛，面向立法局，即係以前嘅高等法院咧，就我可以保持緘默，所以嗰只獅子合埋口，望向另一邊方向，即係而家置地嗰邊咧就擘大口，因為啲錢要吸錢啊嘛。咁呢個都傳說，呢個 logo 亦都有個傳說咧，就話咧佢側邊嗰兩個三角嗱，中間係嗰個蘇格蘭旗啦，係 St. Andrew 啦，側邊嗰兩個三角夾埋咧，好似啲錢咧左左右右東南西北方向入嚟嘅，有呢個流傳。咁咧，阿 John 我知道你真係去訪問過 Steiner， 咁佢又點答？其實點解要咁攞兩個三角喺側邊咧 ？OK， 咁其實我初初入行嗰陣時候，我都好中意 logo 嘅，咁我就問阿老細：呢個 logo 點解啊？咁話阿 John 銀行做咩？我話咁我咪有錢嗰時咪入落去，冇錢嗰時咪攞啲嚟用咯。誒冇錯啦，嗱你見唔見到中間嗰個就係個箭嘴向入，咪啲錢入嚟咯。兩個箭嘴向外，咪啲錢走咯。咁咪 即係白色個箭嘴就入嚟啦。 咁咪拎錢同攞錢同存錢啦。咁呢一個答案留咗喺我腦度十幾廿年。 哦， 直至到幾年前我親身上去訪問石漢瑞先生啦。咁佢又話阿 John 其實唔關事嘅，其實咧中間咧。就係呢個 flag of St. Andrew， 係咁咧，佢就將佢藍色變咗 紅色 啦。 係， 但佢又唔想兩邊畫一條線去間死咗佢，咁、 哦、 所以咧佢就 set 咗兩個三角形， 三角形 就係咁啦。 佢話出面嗰啲咩利是風啊、東南西北啊， 全部係錯嘅， 全部係冇你哋諗，大家諗多咗啦咁樣樣。 喂，嗰兩隻獅子咁係咪又係即係啲我哋喺度揣測嘅啲風水師喺度揣測㗎？ 哦，呢樣我又唔知道，我冇考， 即係當初值得研究一下。 係啊，即係當初設計嗰兩隻獅子，但係我都明白獅子一定係代表英國啊嘛嗰陣時嚇、獅子，你知英國隊個電波衫都係 衰。中銀隔離都係有兩隻石獅子嘅喎。 哇、哦，石唔知喎，嗰、那個真係唔知喎，我唔知嗰、那個 獅子。 系，啊嗰、那个系狮子唔同啦，咁同埋即系中国都狮子系吉祥物嚟嘅， 有波波嘅，一个有一只手有波，嗰、那个系阿妈嚟，冇嗰个就 系。唔系点会冇狮啊？系咪先？咁但系我哋知道狮子系代表英国嘅，你知道英格兰队都系啦，即系英格兰嘅。咁英格蘭隊係三獅噶嘛？佢嗰、那個即係就快打啦、哦，下個禮拜就有呢個咩歐洲杯打啦。你見到佢件波衫就係三隻獅子噶嘛？咁、 嗯、 係代表即係佢三個聯合埋一齊，即係英格蘭、威爾斯同埋蘇格蘭咁、哦、樣噶嘛。 佢嗰支旗叫 Union Jack 噶嘛都 係 Union Jack 就幾即係三支旗夾埋曬一齊啦。但佢即係三隻獅子其實咧就揾個框住佢，即係話我英格蘭咧，我而家叫做聯合王國啦，就框住你三兄弟。 哦，咁嘅 意思，英格蘭。英格蘭唔掛住，愛爾蘭就唔計嘅，即係一路當愛爾蘭外人嚟嘅，即係對英格蘭人嚟講啊，愛爾蘭係佢征服嘅殖民地嚟嘅、 嗯， 所以打到而家都打唔掂就係咁解啊，係、嗯、嘛？蘇格蘭反而咧打咗兩三個，即係兩三百年之後咧，佢就通過咗一個叫 Union Act，Union Act、 哦、 即係聯合嘅法例，咁、 嗯、 於是咧就大家聯合成為其中王國嘅一部分，所以唔同㗎、 哦， 即係佢比較上係尊重蘇格蘭啲。 嗯 愛爾蘭冇呢條橋嘅，要去到咩咧？即係去到二十世紀先有所謂 home rule 嘅，即係嗰個你個英國歷史我理解。 一直都俾人排擠㗎啦， 唔係一直當你係殖民地嘅，你明唔明啊？即係你雖然係叫白人，但係咧喺英格蘭人或者所謂英國人嘅眼中咧，即係根本嗰個島啊，你呢個愛爾蘭呢個島啊，根本就係我征服翻嚟嘅一個地方。咁不過呢，我哋唔講啦。所以即係變咗嗰兩隻獅子，頭先阿 Dan 講嗰個幾有趣嘅古仔，但我就唔知係咪原本佢嘅意思啦，係嘛？咁但係即係頭先講到就話83年，因為佢成為一個國際化啦，咁就唔可以再用翻即係嗰啲獅子啊、吉利克嗰啲咁嘅 仲有講可以講個 大國嘅， 佢設計嗰個年報嘅。石岸瑞咧都分享過有個經驗嘅，就話佢嗰個年報咧以前咧即係出嗰啲會好悶啊，因為主要啲股東咧睇下嗰啲 number 啲數據，就發覺咧佢話喂可唔可以改一改嗰、那個出版個方式啊咁啊，咁佢初時就諗，咦既然匯豐銀行買咗美國間大銀行嘅，可唔可以將美國同香港一啲影像？放落去咧，咁佢諗咗一樣，咁嗰陣時咧，而家就唔好興啦。你諗起 New York 咧，嗰陣時就諗起一個大蘋果嘅， 係一路叫 佢。佢諗咗個蘋果，咁咧佢識嗰個 photographer 嗰個叫阿 Hans 咧，一路影好多相啊，大家乜都搞得掂曬。打 deadline 之前仲未諗到香港個 part， 佢諗下，咦？好唔好 先？又整隻帆船啊？ 唔係啊，好唔好？佢就諗咧，好唔好咧？喺超級市場買啲罐頭荔枝，嗰個荔枝代表香港。諗到頭都爆 ，deadline 之前都未交到貨，咁佢點咧？跟住阿 Hans 就話：不如咁啦。香港就叫東方之珠啊嘛，咁你咪擺粒珍珠落去啦。佢就話佢自己思想一個盲點，一直諗緊蘋果，咁有另外一個生果嚟代替啊嘛。佢就話唔係，佢忽略一點就話點解唔諗嗰個形狀咧？嗰、那個蘋果係接近圓嘅，問乜圓？咁隔離左邊係放珍珠，右邊係放蘋果。咁、所以嗰年嘅我諗係1979定1980年嘅年報個封面， 80年代，其實係個寓意咯。Big Apple 同埋 Pearl of Hong Kong 一半咯，啱啱咪一半，半粒係珍珠。 但係而家如果從而家嘅角度睇，就唔政治正確嘅。 點解咧？ 因為點解佢叫東方之珠啊？即係喺從英國嘅角度，香港先係東方啊嘛。如果從中國嘅角度，香港係南方嚟啊嘛。香港亦都唔出產珍珠啊嘛。 哦、 即係以前咧，即係通常咁計嘅。英國最初咧就係話印度咧就係佢話 jewel in the crown 啊嘛，即係英女王或者英王嘅皇冠上邊嗰粒珍珠就係印度啦。咁你可以見得印度對佢幾重要咧。咁好啦，去到50年代印度獨立咗啦，冇啦。咁於是調翻轉咯。就講香港係英國嘅東方之珠喎， 轉移視線啦， 你明白嗎？即係其實佢背後你凡係叫做即係英國佬叫做佢嘅珍珠嘅地方咧，就係咩咧？就係佢嘅殖民地嚟嘅、就係佢搶翻嚟嘅，佢攞曬嗰啲資源，於是嗰樣嘢就變成佢嘅珍珠啦。唔係中國人話，你諗下以前冇呢個講法嘅，係二戰之後先開始有呢個講法啫。 冇錯， 係嘛？咁所以即係如果從現代嘅政治正確嚟講啦，不過設嗱，即係呢個係另一個大問題啦，就係、是、設計同政治之間嗰個關係。 我想呢即是以后香港的设计呢就比较麻烦一点。可能我们要考虑即是有个政治考虑。 政治正确这件事是。 幾攞命㗎？你做任何嘢都係啦，譬如你作一個劇，作一隻歌，或者甚至你做一個設計，都可能要考慮呢樣嘢。 我哋可以買個伏線，可能最尾嗰節咧可以講下咧。石漢瑞都曾經設計嗰個咧，就將一個裸體畫咧。 唔係，我哋講翻，我講翻紙牌社。我知你，我知你好崇拜呢個石漢瑞，但我哋而家唔使咁快講。係咁誒，頭先即係講到個紙幣咧，就話交俾呢個銀行嗰度做啦。咁所以嚇，咁所以一路都有即係呢個匯豐嘅紙幣啦。咁我哋細個都用好多啦。咁然之後咧，就係咪幾年前啊？我都唔記得啦。即係最新嗰批咧，就有少少唔同喎，係咪啊？ 新呢批其實之前嘅發鈔銀行咧，佢可以揾唔同嘅設計師，同埋係唔同嘅題目去設計啦。咁而家最新呢一批咧，就已經統一咗口径，就算唔同嘅發鈔銀行咧，都要喺一個同一嘅題目，一邊就打直，一邊打橫。譬如$100咁，所有嘅銀行都係要講粵曲嘅。咁個題目就係定咗， 就是、政府定嘅。 就$100， 系啦，系啦。譬如好似我記得$500係啲香港嗰啲六角石啊咁樣樣， 係啊， 每一個都係要一樣。 濕地公園啊，唔係嗰個， 唔係嗰個 UASO， 係啦，係啦，即係世 界地質公園， 係地質公園，有世界性嘅。 統三間發鈔銀行都統一咗一個題目啦， 定咗主題，畫咗個框，你喺入邊活動， 係啦，冇錯啦，就唔同先。即係譬如石漢瑞先生最出名，即系我自己最中意去设计嗰个就系渣打嘅瑞兽系列啦。 嗯， 即系$10就系鲤鱼，最贵$1,000就系龙，$500就系凤咁样。 有等级嘅都有。 系啦， 最劲先系龙噶嘛。 当然啦。 初时就系一只水动物，跟住有啲系两栖类动物。 跟住有瑞兽，有麒麟啦，有狮子啦。你估下石漢瑞最中意边一？哪一个瑞兽呢？ 哇，咁啊！我谂跳咗线，佢嘅思维，我谂系收费$10咯。 咦，咁你真系咧？佢阿 Ben 估中咗，但系点解咧？佢讲咗个故事，当然佢系讲英文啦。佢话鲤跃龙门，升价10倍。如果大家有睇清楚嗰只鲤鱼咧，系乜普通鲤鱼个头咧，系一个龙头嚟嘅。 哦， 佢真系已经变咗龙， 即系已经跃咗啦，跃咗个龙啦。 哇，佢一个西方人对我哋中国嘅瑞兽或者呢啲咁嘅。文化的認識咧，亦都係相當深嘅。 哇！佢香港幾耐啊？嚟咗香港好耐㗎啦。 佢嚟到61年嚟，嚟到今年嘅9月就足足60年。 咪咯，基本上都係香港人嚟。 佢做咗設計60年，我都唔夠60歲， 老香港嚟啊！ 佢比好多香港人更加香港老實講。 好，咁啊嚟到呢度咧，我哋聽只歌先，因為頭先講紙幣啦，咁我哋聽呢只就係 ABBA 嘅 Money Money Money。咁啊，11點新聞之後翻嚟，我哋繼續再傾。 Always. 能够拍摄高画质的影像，令相机需求大减，加上索尼的相机近年抢占不少的市场份额，令到尼康的业务受到冲击。报道说尼康亦都计划关闭从事数码相机镜头部件加工的两间工厂，分别位于山形和福岛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687点，跌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20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9，日元109.3，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8，人民币6.398，英镑对美元1.417，欧元对美元1.219，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1.98美元，卖出1,892.4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乜都有哲学， 主持吴文芳， 嘉宾纪文凤。 突然间咧，我自己系好惊心啊！喺一个大厦里边，代表咗我50年嘅生涯、工作经验、人生轨迹，我系必然系做过晒呢啲噶啦。点解偶然可以炒埋一碟啊？我50年嘅人生就喺呢度。大家好，我系纪文凤 Leoni。 逢星期六晚上10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色无下 蓝色， 色无下蓝地球。 美国加州圣地牙哥的一个动物园，三月份为猩猩接种新冠肺炎疫苗，是全球第一次同类型的尝试。庆幸到现在未见有不良的反应。疫情下，多国的动物园先后传出动物确诊个案，中招的包括老虎、狮子、雪豹和猩猩等等。瑞典的兽医甚至迫于无奈，要将一头病危的西伯利亚雌虎人道毁灭。事实上，除了要担心动物可能感染新冠肺炎，防疫隔离措施早已令大部分的动物园陷入财政困难，各地陆续传出令人唏嘘的消息，个别动物园被迫结业，要为动物寻找新的家园。有些动物园就已定了清单，一旦到了最后关头，要先人道毁灭哪些动物，去令业务苟延残喘。有些就准备将雀仔和羊等等的动物去喂饲猛兽，牺牲这一部分去养活其他的部分，就如一幕幕大自然的弱肉强食正在上演，听到都令人黯然，但又无能为力。于是又有人不禁去问，这个是不是促使大家反思动物园全废的一个好时机呢？自古以来，中外的皇室或者贵族都有圈养奇珍异兽的做法，而兼顾研究和保育概念的现代动物园大约起源于19世纪。时至今日，人类比之前更加着重动物的权益，例如马戏团的数目减少了，水族馆或者动物园亦都慢慢放弃训练动物表演以作招来。确实，大部分的园方都很关心动物的健康，而且非常努力去改善环境。不过，这些动物始终是被圈养、被规范，并不是真正的自由、 自在和自主。如果说设立动物园是出于对物种的好奇和爱护，是不是可以发展出更尊重生命和大自然的保育方式呢？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啦吓，直播室里边咧有我哋今晚嘅嘉宾啊，胡少昌，佢系设计师，算唔算啊？全景设计师，另外亦都系收藏家。咁、加埋阿 Dan、叶君耀同埋马恩赐嘅。咁我哋讲香港纸币同埋商标设计。咁继续讲翻纸币先啦。 好啊，其实好多唔同国家嘅纸币咧，佢哋都系用佢哋国家嘅名人咧、去放入佢哋嘅纸币度，譬如日元啊、美元啊，好多都系用佢哋自己。 就係啲總統多啦， 冇錯冇錯， 或者開國嗰啲功臣啦， 係啦，譬如人民幣就係用毛澤東主席啦，係 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開頭英國嗰陣即係我哋自己嘅港幣都係嘅，我哋自己行內就話，譬如有羅馬兵啊， 係 有 希臘神話角色， 咁後屘佢就好革命性地用咗我講緊渣打銀行嘅鈔票啦，就用咗我哋中國嘅稅收嚟放入去 幾時 嘅設計？ 你記唔記得？ 嗰個應該係八十年代，亦都有兩代嘅，因為第二代咧，我哋香港加入咗二十蚊紙咧，咁所以佢亦都要再做多一個嗰個係龍龜嚟嘅二十蚊，係啦。咁我哋自己行內就係分開呢兩個唔同嘅，就係叫長棍同短棍。長，我諗大家記得以前啲銀紙好大啊嘛， 大棉胎啊嘛， 大棉胎 五百蚊啊嘛， 渣打嗰陣時啲紙咧。第一代佢設計嗰陣時都係好大張，跟住去到第二代先細張。咁大張我哋叫長棍咧，就喺你喺個左手邊咧就有支棍，跟住先至係嗰個鈔票個面額。咁去到第二代咧，支棍就短咗啦，就冇貫穿到，所以我哋就分叫長棍同短棍，大約咁樣區別啦。 而家有冇啊？拎張銀紙望嘅先， 應該都少。學你話齋，渣打係比較少嘅，所以炒價咧亦都，如果大家有興趣咧。真係儲下啲渣打銀紙啦， 係咪 啊？係冇錯。 哇！呢樣嘢可以即係有趣喎、哦，即 係 我知銀紙可以炒，咁但係即係香港啲銀紙成日覺得即係炒唔炒得起啊？有幾多、啊？ 絕對炒得起，話咧好有市場。譬如一張完美品相嘅渣打銀行第一代1000蚊咧，可以炒到上過萬蚊。都有噶， 但系嗰啲系即系直板冇用过， 系啦，直板唔好计话有特别 number 添啦， 即系啲八字就会高价啲啊。 譬如如果你全八，可能十几廿万都有可能发生，冇错、 啊。 所以大家啊，储起啲靓嘅银纸， 好难嗰啲市面，你好难攞到一啲系全直板嘅，除咗你新年先会 系啦，但都可能已经接咗中间接。如果你真系要卖到咧，即系接都唔可以接嘅，即系可能真系 接肯都唔得嘅。 但系我试过有一次咧，就去到一个。老人家屋企，佢咧原來咧幾廿年前咧就唱咗啲銀紙，諗住入落去個派利是嘅，但冇做到，咁所以就有一沓、一沓 嘅 直板啊！哇，咁我見到就好開心啦，真係。 係咩面額嗰啲？係福利是嗰啲嘅啫，廿蚊。 咁佢嗰啲有10蚊，又有500蚊，就冇去到1000蚊。 但都好珍貴，好難。 係冇錯，都好難嘅。 1000蚊好遲先有嘅，我記得。 同埋我諗以前啲大有錢佬可能有啲錢等咗喺，即係我聽到啦，等咗喺啲夾萬度，幾廿年冇攞到， 記得咗， 跟住唔記得咗，跟住後人攞咧，哇，咁啊搞掂啦，咁啊肥仔啦。 我以為淨係嗰啲咩大有銀行啊，咩有利銀行啊，嗰啲即係嗰啲雞，即係發行量少啊嘛，即係嗰啲先值錢。原來即係渣打都可以值錢嘅。 另外有一啲比較值錢嘅就係當年打仗嘅時候， 軍票時代。 係啦，但係嗰陣時因為未有軍票嘅時候，就有啲叫逼簽嘅銀紙，就係嗰陣時係未簽名嘅，咁所以咧嗰陣時日軍咧就要嗰啲銀行嘅 accountant 去簽翻個名啊，嗰啲咧就又係呢個另外一個 market 好值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 喂，係咪逐張簽㗎嗰啲？ 逐張簽，所以先咁值錢，係咯。 逐張 見到啲墨水 都有㗎，有理銀行係咪？ 係匯豐， 匯豐嘅， 匯豐都有嘅， 匯豐都有，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個逼簽嘅鈔票， 但 係 好短 時 間 嘅 啫， 好三年零八，啊，好好好短時間。 因為你跟住就佢就揾軍票嚟換曬你嗰啲錢啊嘛， 同埋跟住之後亦都銀行去收翻曬，逐步收翻曬呢啲咁嘅鈔票， 所以咁值錢係有原因嘅。 唔係咁以前嗰啲利是封咪長嘅咯，即係而家我記得我細個啲利是封已經係短嘅啦嘛，即係要將張銀紙摺一摺先至可以入得落去個利是封嗰度噶嘛。咁所以你如果係直板嗰啲咧，即係變咗以前嘅利是封其實係長。而家又興翻曬啲長條啦， 係、 即係變咗直板銀紙可以入曬成張直板銀紙就入曬落去嘅利是封。 大家仲記唔記得啦？九三年啊，匯豐直香港啦，即係政府啦，就話要出10蚊銀啊。 係 嗰排啲銀行你都幾忙啊，幫啲客户幫啲 V I P 客户咧儲定啲10蚊紙啊，因為你想派利是嗰時候，你冇嚟派神沙噶嘛。 哦，冇錯。咁啊，收過喎， 以前就話 都收過， 硬嘢唔要，軟嘢袋落袋。我覺得以前啲利是封咧係膠嘅。圆形嘅 系啊系啊， 大顶 大顶， 吓胶嘅圆形 系啊，利是封有圆形噶， 嗬 有噶， 你太年轻啦， 系啊，你太年轻啦。 我嗰个年代已经系红色利是封，有啲金箔诶，手成手金粉嗰个年代噶啦，系 有以前 靓啲 硬币嘅， 有硬币嘅，所以咪变咗话硬嘅咧就即系黑厚黑面啲咯。 细蚊仔唔会中意硬嘅嘢， 即系软嘅咧摸落咦硬嘅咁就正啦。 纸币嚟嘅， 即系多谢都大声啲嘅。 同埋以前因为你有硬币，所以咪会银行会出钱硬咯。 系，因为硬币多啊嘛。因为嗰阵时其实系你一毫子已经可以，三毫子都可以睇戏噶啦，已经。 嗯， 系啊，咩前座3毫5毫 嘅 啫嘛。 头先阿马 Sir 提嗰个汇丰大厦嘅前栏胶前栏咧，其实有两个版本，一个咧就系冇音乐嘅，咁就得个底掩胶底掩。另一个咧系入边下边咧就可以调教，可以听音乐。嗰個前欄咧，起碼都值6000-7000，如果完美品上過10000蚊都仲得。 哇！即係點啊？即係掟啲錢入去嗰時，佢會響音樂啊？ 唔係，佢下邊有個鏈可以有音樂。 嗰個貴啲嘅，我記得即係 好多。 係啊啊！即係媽媽帶我去銀行，即係買個錢鈔咁啦。咁上年嗰啲，哎冇啦，啲貴啊大佬。 所以就比較少啦。 通常係比較少。 我記得嗰啲錢鈔有幾代嘅係咪？有一代咧，即係我就係一 Norman Foster 嗰個大廈啦，灰色嗰棟啦，但之前咧仲有個係米老鼠嘅，我記得 米老鼠係渣打銀行， 唔係渣打嚟， 唔係匯豐嘅 Donald 德嗰個 係啦，有啲陶先生嗰啲係渣打嘅， 我仲記得有啲銅嘅銅 嗰啲係恆生 銅獅子啊，你話係咪？ 唔知我唔記得， 恆生係出得最多款嘅，譬如有金鼎啊、福祿壽啊、 福祿壽 嘅啊，好多山羊啊、十二生肖啊，乜都有嘅， 哦， 都幾靚啊，都炒得起嘅嗰啲 油。喂，呢個第一 位。好，我哋翻去講翻石漢瑞先。 商標係咪？ 商標啦，我哋講，即係我覺得佢最其中一樣最出名嘅就係一定係佢設計嘅商標啦。譬如頭先講嘅匯豐銀行啊， 係 譬如而家我哋 匯豐可以補充講翻兩句喎。因為發覺咧，即係佢用嗰個中文字啊，就已經係即係我記得有人討論過嘅，因為大家知道匯豐個匯字咧就係三點水喺出邊嘅，係咁，然之後入邊咧就一個框，然之後一個嗰個叫做死啦，我唔係好識讀嗰個字添啊，即係佢唔係一個街字嚟嘅，唔係即係唔係話梁街個街，即係企人邊兩個土字嗰個， 佢改裝過個字， 係唔係啊？佢係一種係好似即係準確個準另外一邊嚟嘅。嗰個字另外係一個音，係代表一種雀嚟嘅，一種雀嘅名嚟嘅。咁個三點水喺出面嘅，咁但係咧就好似內地咧個匯字就個三點水喺裏邊嘅， 咁可能等喺出面水啊活啲啦。 唔知 如果你銀行都係攞啲錢，跟住就再倍數到去 揾錢， 去揾錢噶嘛， 借出嚟 借出去噶嘛啲錢。唔係等喺個銀行入邊噶嘛， 唔係即係呢個可能係即係上海匯豐，大家知道匯豐原本喺上海噶嘛，咁上海嗰陣時用嘅中文字仲係三點水喺出邊啦，係啊，但係呢個名字真係改得非常好，係用古書改嘅，即係匯集。 係咩？嚇嚇，匯豐， 匯豐係一個股，我唔記得咗係邊句，即係有一個詩句裏邊，即係喺裏邊出嚟嘅。你見到即係匯就係匯集啊嘛，係咪啊？豐就係即係多咁解嘛，豐盛咁解嘛，即係匯集好多豐盛嘅銀紙咁諸如此類啦。 原來咁啊， 係啊，渣打就可能係譯音嚟㗎啦 ，charter charter 嚇就咁譯音嘅啫嘛。 另外佢一樣嘢好好大膽地落一刀嘅就係原本係叫 Shanghai Banking and Corporation， 係係佢1983年嘅時候就咁。剁咗佢變做 Hong Kong Bank， 係 咁呢樣嘢，我覺得又係好犀利，佢落呢度將原本一個好沉醉、好沉醉沉長嘅嘢，變咗一個好容易嘅Hong Kong Bank， 係 咁直至到 有政治正確啦， 係啦， 你上海冇咗啦嘛，你上海匯豐冇咗啦嘛， 咁所以佢亦都要遷拆，咁所以就變咗就而家我哋成日聽到嘅 HSBC 佢要遷拆翻去。 但其實 HSBC 有冇全名嘅咧？就咁叫 HSBC 嘅啫。 咁都係 Hong Kong Shanghai Bank and Corporation， 不過抽咗幾個字出嚟咁樣。 然之後佢就話俾你聽，個 S 唔代表任何嘢 嘅。我90年代初去加拿大啦，嗰度當地嘅華人咧一路嗌 Hong Kong Bank 嘅，但係去到2000年咧就講 HSBC 啦。 嗯。 系啦，咁我唔知系咪 咁啊，好迟喎。 系啊，2000年佢哋先嘅华嘅华人圈啊，之前嘅 HSBC 一直叫 Hong Kong Bank，Hong Kong Bank， 我喺香港系 Hong Kong Bank， 嗰边啲华人又叫 Hong Kong Bank， 喺嗰度出世啊嘅华人啊，都系叫 Hong Kong Bank 嘅，系啊，唔系叫 HSBC 嘅，去到2000年先至转嘅啫。 咁系，因为当年嚟讲就系话，即系管治香港嘅系三大机构啊嘛， 系 即系马会，就系 Hong Kong Bank。同埋呢個即係港督會同行政， 唔係 Hong Kong Club 咩？唔係話 唔係香港 Club， 香港 Club 阿 Steiner 亦都係 Hong Kong Club 嘅 member 嚟 嘅，香港 Club 就好多噶啦，即係但係馬會又唔同嘅，係好啦，咁啊 講下商標可以 講下商標啊。 頭先講啦，譬如我哋細個嗰陣時叫康樂大廈，而家叫 Jardin House 啦。嗰時康樂大廈個 logo 都係設計啦。係而家拆咗嘅Hilton Hotel， 即係而家嘅長江大廈啦。連卡佛啦，連卡佛可以講少少古仔嘅。 係 咁，1965年嗰陣時去重新設計個呢個 logo 嘅時候咧，係收咗18000元。 哇！ 1965年。嘅18000元係等於咩？就等於一個400尺嘅單位。哇！大家諗下呢樣嘢係幾吸引啊！ 不過嗰陣時唔知有冇400尺單位賣。 都有嘅， 唔係嗰陣時通常成棟買噶嘛。 哦，一個個 number 嘛。 係一個個 number 買嘅。你見嗰啲粵語片嗰啲紅伶咧，或者曹達華嗰啲咧，唔係買一層樓嘅，係買一棟樓。 一棟棟樓賣。 係啊，因為嗰陣時啲唐樓咧，所謂。即係基本上都係5-6層啊，最多7層嘅啫嘛。 你要去到河東，即係而家拆咗朵灣嗰度叫東英大廈，係咪？嗰時佢先係第一個地產發展商話要逐個單位買，唔係一棟買，唔係一條街買噶嘛。 係啊， 河東係創先河。 一條街買我就未聽過，即係你係一棟棟買就係有嘅。 正話我想講一講 Hilton 啊，嗰個 H 咧係咪阿陳教授係咪擺咗易經嗰個卦落去噶嘛？嗰個 logo 呢個又係一個美麗嘅誤會嚟嘅，呢個係後屘 美麗 美麗誤會就係話個客話：，你係咪將其實原本係叫 American Hilton 嘅，咁後屘先至嚟到香港， 唔要咗 先至係啦，先至變咗叫 Hong Kong Hilton。咁原本係 AH 嘅個 logo， 後屘因為變咗做 Hong Kong Hilton， 所以就變咗 HH。跟住後屘個客，你係咪用咗呢個八卦嘅理論？佢話：啊，係啊，係啊， 你話係啦， 你話係就係啦。咁 咪所以設計嘅妙處就喺呢度啊，即係你可以作唔同嘅解釋嘅。是吧即是你的設計家原本的意思和最後他出來別人的解釋可以是不同的完全。 他原本這個 logo 就是他以前在耶魯大學那時候上學呢就會每天都要搭火車原本的 logo 呢就是 RH 即是那個他搭的那個火車就是 RH 他借用了少少那些 element 而變了這個 AH 後來因為 Hong Kong 轉了名字所以就變了 HH 咁就變咗呢、這個，我都好喜歡一個很經典的香港的 logo 嚟。 咁即係好似啲公字鐵咁啊！ 系冇錯， 係嘛？即係如果大家仲記得 Hilton 嗰個 logo 嘅話咧 ，H 好大個，唔係 好似 最大個， 唔係好似兩個公字。 阿馬 Sir 當年有冇去過呢間酒店樓上有間叫做Eagle Nest？ 聽講話當年係最貴最貴嘅西餐廳嚟喎，係嘛？ 咁我又唔知，但係即係我知道好多名歌星都喺嗰度出身嘅。 係 嚇，同埋咧，即係我去嗰陣時咧，仲係喺佢已經即係佢改裝過，即係改建過幾次嘅。咁個大堂度咧有個好大嘅石球喺度嘅，即係嗰個噴水池咧，個大波波。 嗰時原本是英軍地嚟噶嘛，我記得是殖民地政府咧、港督府咧嗰時係同英軍咧拗得好勁噶，我要攞翻笪地，我要攞翻呢笪地，咁之後用咩用途啦？不如就俾 Hilton 啦，大家唔好拗啦，咁樣，即係嗰時英軍嗰時縮緊 budget 啊，佢用唔到咁多地，美利樓要拱走啦，係咪？咁 Hilton 呢個即係當然之前噶啦，係咯。 咁但係你俾咗美國佬去搞喎 ，Hilton Hotel。呢個集團係美國噶嘛，唔係英國噶，係 咁另外仲 係我想講個 Dairy Farm 啊，因為細個咧我抄個雪櫃，我拎起嗰啲膠杯咧，嗰個 logo 咧其實有啲典故嘅係咪？因為我睇翻咧，如果 Dairy Farm 之前咧， 牛奶公司 係牛奶公司，佢個英文個 Dairy Farm 個字咧係大過中文字成倍，同埋兩個咧係點講同床異夢嘅兩個字，英文同中文兩個係完全唔似。但佢一新嗰、那個，即係 Dairy Farm 而家睇緊嗰個咧，佢係英文字同中文字係同一樣大細 嘅， 係咪？ 佢個高度係一樣嘅，個大細視覺比例佢都調到係差唔多嘅。 哦，係咪？因為我印象係好好啊，除咗我去雪櫃攞嗰個雪糕之外咧，我八十年代我記得淺水灣度咧係一間 Dairy Farm 嘅雪糕店，係咪啊？咁我嗰時住柴灣咧，我爹哋咧就耐唔耐，有時佢心情真係好好，可能做到生意點咯，就一個月我諗有一次咧，就特登由柴灣揸車咧，就上嗰間淺水灣嗰間牛奶公司食嘢嘅。 咁捧場， 係啊！特登去嗰度食杯雪糕，其實屋企樓下得買，但係特登揸車去買，我好記得嘅。咁其實呢個 logo 係有冇啲典故可以講一講咧？ 佢原本咧都係，如果大家記得，佢都係有個皇冠，跟住有個好似手寫字嘅叫 Dairy Farm 大街 D 大街 App 咁，跟住下邊咧有一個好手寫嘅牛奶公司咁幾個字喺度。我哋話齋個英文係大好多，大好多，中文字係細好多，亦都唔係同一個 style 嘅中英文寫法。咁後屘 Steiner 接咗呢一個 project 之後，佢就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大問題，個記憶性啊，或者個對等性唔係做得好好，所以佢就重新間過個 Dairy Farm 個 logo。令到佢哋嗰個中英文嘅高度或者個視覺平衡咧，大家都係一樣嘅。咁亦都將佢加咗紅色同藍色，之前咧就咁係紅色嘅啫。係啦，咁亦都我諗 Steiner 石漢瑞先生帶咗其中一樣好緊要嘢，就係corporate identity 呢個 system， 即係公司嘅形象， 公司企業形象，因為要有個系統性嘅，咁你先可以延伸到令到大家一望到呢樣嘢個記憶性喺呢度咯。 同埋之前 HKDI 搞嗰個展覽咧，我睇到原來好嚴謹嘅，佢本街 book 咧，嗰牛奶公司嗰個貨車。嗰、那個牛奶公司你唔能夠擺左擺右，唔得，一定要喺嗰個位 置。個比例啊， 嗰啲員工用嗰本書，你出嗰啲 即係你講個商標一定要擺嗰個位 置。個商標幾大？ 擺架車， 擺架車度，擺架車度。 擺架車嘅位置， 係啦，幾多百位啊？各樣嘢係。 咁你嗰杯雪糕，你買啲係一公升嗰啲咧，你個 logo 擺邊度？哇，好嚴謹㗎，連啲入邊啲嗰啲文件啊，個牛奶公司嘅 logo 擺左定擺右，擺左幾多寸？個比例 一般都係擺左嘅， 我諗有五 啲，因為人嗰個讀英文咧係由呢邊讀， 由左邊讀過去嘛， 係啦係啦。嗱，你對左右咧，我覺得佢有研究得好深入嘅，因為咧喺佢其中一本著作度咧，佢提及過咧有一幕就係一個普蘭斯基導演，咁咧佢就同一個劇作家就讀《Macbeth》呢個《王子復仇記》，咁咧佢就問呢個劇作家，佢話：喂，嗰啲英軍嚟啦，邊邊左邊入啊，定右邊入？嗰、那個人話冇所謂啦，一樣啫嘛。 係， 普羅斯基梗係唔得啦，好大分別噶。喺西方嚟講咧，左邊左字入咧，即係由左邊入咧就容易啲嘅，右邊入咧就困難啲嘅。咁、那個劇作家話唔明點解喎。咁咧，阿普羅斯基即刻攞一本兒童漫畫書，佢話你睇下，爬獨木舟好順暢嗰個咧，就由右邊去到左嘅。萬一你係嗰啲壞人啊，或者打緊仗 uphill battling 咧，一定係由右向左嘅。佢就話呢個左右係好緊要。咁所以就話佢睇浮世繪個霍庫斯嗰幅大巨浪畫咧，因為嗰啲卷係一邊咁，即係由 左 係啦，由左嗰度開噶嘛，所以話一定係由右邊睇到去左嘅個浪好似冚埋嚟嗰個感覺。所以個左右嚟講，佢有好深入嘅研究。每次去研究畫嗰個商標，佢都有考慮因素嚟嘅。 呢、這個亦都係其中一樣佢嘅著嗰本佢第一本著作《Cost Culture》一個好主要嘅一個論調嚟。 好啦，咁一陣間咧，我哋仲有半個鐘頭時間，咁啊繼續同大家講講石漢瑞先生嗰個設計嘅哲學啦嚇。好啦，呢個時候我哋聽只歌先，大家都好熟悉噶啦，雖然舊啲，就係潘迪華唱嘅《Kowloon Hong Kong》。 Who is for you.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full of joy. Come here, it's your boy. Take down the street, cha cha cha. Hop hop, Joe, ting ho, ting ho. Kowloon, Hong Kong. I like Hong Kong. That's the place for you. I hear the bells go ding dong deep down inside my heart. Each time you say kiss me, then I know it's time for ding dong to start. Each time you say hurt me, ding dong ding dong. Each time you say love me, ding dong ding dong. I hope I don't wait too long to hear my bells go ding dong. To hear my bells go ding dong. To hear my bells go ding dong. Ding dong, ding dong, Kowloon, Hong Kong.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新一轮想你游香港旅行团今日首日展开，共有八个旅行团出发。旅发局总干事程鼎一表示，今轮反应热烈。不够一个星期已经全部满额，他又说政救司推出接种疫苗奖赏计划，考虑给已经接种疫苗的市民不需要消费就可以换取赏旅游和赏旅住名额，名额将不少于20,000个。另外有举办今轮赏旅游旅行团的旅行社负责人林志豪表示，旅行社在今次活动共有5个团102个名额，认为相关活动可以重启旅游业。他又提到涉及酒店自助餐和适合和长者一起参与的旅行团较受欢迎。通讯事务管理局就去年三月香港电台一集英文电视节目脉搏的投诉作出裁决，认为投诉理据不足，决定无需向港台采取进一步行动。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欢迎通讯事务管理局的裁决，批评港台管理层继续含糊其辞，又说裁决充分显示港台的节目制作人员一贯保持中立持平，恪守约章要求。港台发言人早前回应，虽然节目没有违反相关电视通用业务守则，但港台理解节目中就世卫成员的议题上的表达方式引起强烈公众关注，已经吸取经验，会确保港台节目符合香港电台约章下的公共目的和使命。英国外交部发新闻稿，驻香港总领事将有调动，戴伟新将会在今年七月就任英国驻香港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总领事，接替已经从外交事务退休的何恩德。新闻稿说，戴伟新在1985年加入英国外交部，曾派驻中国北京、广州和上海，以及立陶宛和澳洲，最近的海外任命是英国驻泰国大使。在英国期间，戴伟新曾经在内阁办公室担任分析员，分析国际恐怖主义，亦都曾经借调到伦敦国际金融服务公司担任副行政总裁。戴伟新说，他在80年代末在北京展开驻外职业生涯，其后亦都两度派驻中国，今次回到香港并担任总领事一职，感觉非常熟悉。 西班牙今日开始对所有已经接种新冠疫苗的旅客开放边境，不过英国、英格兰地区仍然将西班牙放在黄色名单上，代表所有由西班牙返回英格兰的旅客抵埗后需要隔离检疫十日。斯洛伐克今日开始进行接种俄剂疫苗的计划，该款疫苗未获欧洲药监部门批出使用许可，但匈牙利已经采用。德国容许12岁或以上人士接种新冠疫苗，并在今日开始停止特定群组获优先打针的安排。欧洲议会今日至到星期四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开会，是超过一年以来议员首次面对面议事。议会曾经希望在去年九月举行面对面会议，但因为法国当时的疫情严峻而告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642点，下跌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17点，下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9，日元109.26，瑞士法郎0.897，加元1.207，人民币6.398，英镑对美元1.418，欧元对美元1.22，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3.52美元，卖出1,893.9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医管局员工是不是都说要去打针啊？意欲如何呢？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医生， 疫苗接种是非常之重要，很多地区就算你的防疫做得很好，只要你有个病毒入咗去可以扩散得很快。我们的同事都积极鼓励他们打针，一路以来反应都不错，都超过30%多的同事打针。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清晨爽利有健康，眼睛是灵魂之窗。今次崔博士会总结眼睛的护理，继续引述《黄帝内经》。 骨之精为童子，童子就是童神，包括瞳孔和瞳孔后面眼内的组织，就是眼睛能够产生视物功能的最重要部分。 还会介绍杞菊地黄汤，请留意星期二钱佩卿崔树汉博士在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的《清晨爽利》。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我曾经写过一句说话，历史除了人名和年代是真的之外，其他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和年代是假的之外，其他都是真的。这个就不是准确的研究判断，而是一种极而言之的讲法。 因为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都是由当代人按掌权者意图而撰写的。本朝人写上一朝的历史，多数是扁多于褒；本朝人写本朝历史，就是褒多于扁。英国作家奥威尔的说话说得更加清楚，谁能够控制过去，就能够控制将来，而谁能够控制现在，就能够控制过去。 所以我有那种极而言之的想法。近日我读到一本由10篇书评组成的书，分别介绍10本关于近代史的另类书写，跳出了由掌权者设定的框框，提出了不一样的历史景观。 呢本书就是由任教于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的毛星博士所写的，历史不止一种写法。 中国近代史经常被表述为一部血泪史，充斥着被列强欺凌的败战、国耻、苦难和悲痛，都是痛史。但是有一本书就讲述清贵民国，还有一种喜剧化的表达方式，将当时的社会政治写作为连串的笑话，作者根据这些笑话写成笑史。近代史讲到二战时沦陷区的汪政权，总书写为水深火热，管治者都是卖国求荣的汉奸，但是一本书就叙述明成苏州在沦陷区的时期更加繁荣，更享有天堂盛名。 十本近代史的另类书写包括以小人物书写大历史，以笑代泪重写近代史，以边疆定义中国，以底层角度审视现代化等等，撕破了历史的假面，让我们看到部分历史真相。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历史不止一种写法》，作者毛星，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香港纸币及商标设计嘅广东广西节目，我哋嘅嘉宾咧就系设计师胡少昌，咁啊加埋阿 Dan 叶君耀同埋马恩智嘅。好啦，咁啊继续我哋讲呢个商标设计啦。咁啊，尤其是即系可以介绍下石岸瑞先生啦，因为头先都讲过啦，六几年佢嚟香港到而家都差唔多六十年噶啦。咁香港好多出名嘅设计，我谂即系讲，即系唔讲咧，大家唔知道，但系讲起咧，大家相信就会哦，乜原系佢噶咁样咯。 咁我覺得係做創作咧，無時無刻咧可以話 full time 嘅。即係你擘大隻眼咧，你隻眼已經要不斷去吸收嘢。 係， 即係好似有人問畢加索：，喂，呢幅畫你畫咗幾耐？佢話一世啦，可能畫咧係畫幾個鐘，但係用一世嘅經驗都擠咗落幅畫裏邊。 係， 阿石漢瑞有一次就去東京七十年代去出席一個設計師嘅座談會咁樣，咁佢搭嗰啲子彈火車，有三卡車廂。兩卡車廂，一卡咧就係啲美國嗰啲縮角手啊，就好似墨西哥而家啲笠住個頭套上去打嗰啲假拳嗰啲嘅咧，成個車廂有啲人又講粗口啊，啲食嘢啊，周圍掟嚟掟去啊，喺度玩講笑講鹹濕笑話，呢個第一個車廂。第二個車廂咧就係佢哋嗰啲內行人啦，就係佢啲 designer 啲設計師、平面設計師啦。佢話：哇，見到係一架火車裏邊兩卡係兩個完全唔同世界。咁佢就啟發到佢，咦？我幫一個日本雜誌搞個新形象個封面，咁應該點玩呢？佢點呢？佢著住成套西裝，坐喺個辦公室座椅度，然後將自己個面咧畫到好似我哋嗰啲 京劇 嗰啲 面譜， 係啦，嗰啲面譜畫到咧，咁其實即係佢想表達話俾人聽咧，佢係中西合璧嘅 一間公司， 係啦。咁亦都佢都見到佢呢一個設計嘅影子，就喺匯豐其中一年八十年代八一年定八三年咧，嗰、那個年報裏邊都玩呢樣嘢，就玩咩咧？呢、這個叫 contrast， 即係對比啊，同一頁有對比。嗱，佢將一版啦，右邊嗰個版咧就係、是、擺美國自由神像嗰塊面，左邊嗰個咧其實係佢自己嚟噶，就是、又係都畫面譜啊嘛。 那個是應該 不是他自己來的，一個是粵京劇的面譜，我覺得很厲害，就是他說呢，其實他根據他師傅有個叫 Paul Rand， Paul Rand， Paul Rand， R-A-N-D， 這個他跟著他，他說他可以一生人畫任何設計都跟著這兩個大宗旨，第一是個 concept， 他說如果你能夠卡呢寫得出咧，你先好設計。你寫都寫唔出咧，你唔使旨意設計嘅。第一，第二就話你要個對比 ，contrast 係啦，入邊有個內在對比啊。就正話咪講咗啦，嗱，你呢個匯豐銀行嗰個年報，點樣可以擺右邊嗰個係美國自由神像個樣子？ 左邊就擺個面譜，就講緊呢個銀行，哎呀，佢要出去做世界生意，但係佢都係華人嚟做嘅咁樣咯。 冇錯，咁呢個就係佢一本好重要著作《Cross Culture》嘅入邊嘅精髓啦。 跨文化 係啦，冇錯。咁頭先阿 Dan 講過就係話，即係中方同西方嗰、那個。大家亦都可以對比，就係、是、譬如近大強先生設計中銀個 logo， 咁係一個好中國人嘅內涵，外圓內方，跟住一個古銅錢咁樣樣，而對比石漢瑞先生設計嘅呢個六角形，咁係一個比較擴張性西方好、擴張expand 出去嘅一個概念 嚟嘅， 係一個亦都係一個呢、這個。cross culture 即係大家有唔同， 圓形咪令我諗起嗰、那個電話公司咯。 哦，係一個 T 字，一個鈴鈴。 係啦，即係其實我要諗翻，可能啲年輕聽眾未必知嗰個 logo 係點，一個橙色嘅圓。 冇錯。 入邊咧有個好似 T 字，但兩個 T 字咧一個橫咧一個洞咧係唔掂嘅。係啦，咁係入邊中間嗰支棍咧，即係嗰兩個 T 嗰兩畫洞咧係滑頭嘅，係圓圓地嘅。咁點解咧？可唔可阿 John 嗰個係一個東南西北嘅 extend 嚟嘅。 係，亦都係新言， 係嘅新言，同埋一個鈴鈴啷啷咁樣樣， 電話成啷啷。你撥電話嗰、那個，可能而家啲人未必知道啊，撥電話。 發個輪嗰陣時叫發個輪啊嘛， 發個輪係啊。 而佢入邊個 T 令人聯想到嗰個電話嗰、那個那個外形個 form， 即係嗰陣時個電話都冚住嗰個電話噶嘛， 係 嗰個電話筒嚟嘅嗰個。 同埋個 T 字，即係好似而家其實可能同阿石漢瑞冇關啦，就係、是、嗰個中電，我都好欣賞呢個 logo 嘅中電。你睇個藍色。然中間一個、中文字嘅中字，但個中字咧其實有三個英文字去構成噶嘛、，C L P 係嘛，係嘛，所以 China Light 嘛， 佢點樣出三個英文字拼埋一個中間嘅中字中電，而個藍色為主，藍色好令我諗起電力啦，係嘛，佢呢個係亦都係做得好好咯嚇。 喂，不過將啲即係英文字母砌成一個圖案，呢、這個都好。好一零一嘅啫，係嘛設計？即係我見好多嘅 logo 都係咁。 我哋呢叫做 wordmark 啦，即係譬如八十年代我哋中文叫二通才 ETC 咁樣樣，呢啲咪好易記咯。 係咯， 係啊， 即係你譬如長江都係啦，CK 啊嘛，即係你將中文個簡寫係啦，然之後將佢即係扭一扭咁，然之後。變成佢嘅即係公司嘅 logo。 另一個好令人好容易記得嘅就係大新銀行啦，佢將兩個算盤嗰兩粒紙，即係夾住一個大字咁，呢、這個又係神來之筆嚟，我覺得。 哇！呢、這個好正，呢、這個我覺得。 係。 又或者女童軍總會啦，我唔知道大家記唔得。 都係佢設計嘅。 係啦，其實有個光字，光亮個光字夾咗喺中間，佢將好多佢對中文嗰個 pictogram 嗰個形聲意會嘅嘢。放咗落去好多嘅標誌設計度，所以就話你可以好多層面去睇佢嘅商標設計，而唔係純粹得個靚字咯。佢有古仔， 有一個係玉石公司做過，我覺得好正噶。唔係玉石英文叫 J 啦 ，J D E， 佢個 E 咧就唔係擺 E 字，係擺個中文字個玉字落去。 冇錯，亦都將佢變咗做綠色。 係啊，啲綠色你嘅力都聯想到嗰啲肉喺呢個 logo 度，哇！覺得係好犀利，點樣玩到咧？係嘛？即係有限空間裏邊玩到嘢 啊！係啊，冇錯，即係亦都有雙重意義，令你個記憶性係好好啊！佢嘅設計嘅嘢， 即係呢個就符合佢一路講就係話嗰個即係跨文化啦，將兩個文化嘅嘢溝埋在一齊啦。 冇錯。 咁但係洋人可能唔識睇個肉字嘅喎。 诶，唔紧要，你都睇到个 E 字噶，其实 J A D， 咁你自己联想埋嗰个 E 噶， 系啊，因为我哋读嘅时候，即系其实系睇个形状，我哋唔系睇个 字啊，系即系中国人就明啦，即系你又识英文，你就知啦。 我有个私人啲问题想问一问 John 啦，其实你个人最中意 style 边一个商标设计系你个人？ 咁一定系汇丰银行呢一个，真系我都系好，亦都系一剑定江山嘅一个标志性 logo 嚟。 同埋佢都几不满而家。HSBC 都改咗啊嘛，佢就話冇問題，做乜鬼搞佢咧？ 佢成日就話 the ink broke don't fix it。 哦，呢個好西方嘅一句金石良言啊，你可以咁講嘅，即係任何嘢佢唔爛，你唔好搞佢咯。 喐一喐個 logo 咪得翻三十幾蚊咯，而家好似升翻四十幾蚊啊嘛。 呢個迷信講法啫。 係啊，等於即係咩啫嘛？嗰陣時打伊拉克戰爭，美國國防部長阿 Powell 咧嗰個黑人嗰個國防部長佢都係啊， 鮑威爾 係鮑威爾，佢都係講一樣嘅呢句説話啫嘛。你係懟冧咗阿薩旦姆咁，咁點啊？你點樣去重建翻一個有效嘅政府咧？喺伊拉克，你明嘛？所以即係一般嚟講咧，即係最好就唔好 打爛咗人哋嘅，即係打爛啲嘢咧，你要再起翻噶嘛，再起翻就好難。尤其是你係一個外人嚟講，係、嗯、咪？ 即係其實你以為嗰個解決到個問題，點知引申咗其他問題，你、 啊、 自己控制唔到添、 啊啊。因為其實係有個，即係如果而家咁，即係講少少歷史岔開啦。你睇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打輸咗，跟住咧就將皇帝拉咗落嚟啦，成個王朝冇咗啦，即係呢個 凱撒 啊，成個凱撒冇咗啦。咁、你重建翻一個共和政府咧，結果威瑪政府咧，哇亂曬大龍，係搞唔掂啊，成日都搞唔掂。咁所以變咗去到 短命嘅政府， 係唔係同埋亂曬大龍啊？即係嗰啲經濟又搞唔掂，即係當然好多原因啦，唔係淨係呢個原因嘅。咁、好啦，咁啊結果導致呢個希特拉嘅興起咯，係嘛？即係好多時候即係你。即係習慣咗某一個統治嘅方式，你將佢打爛咗佢，重新嚟過咧，唔係咁容易嘅一件事嚟嘅，你需要好長嘅時間。 可以拉翻埋嚟就 Steiner 就話，身為一個設計師咧，你要將自己化成一隻變色龍啊！咩叫變色龍？就係話你融入嗰個環境，但你都保留一啲自我嘅。即係你嗱，譬如你一變色龍，你趴喺啲樹葉度，你變咗綠色，但你仍然喺條變色龍，只不過你係同個地就你身邊嘅環境形成同一個顏色。系嘛？咁佢覺得係好緊要，佢一路俾啲中谷啊，啲後生一輩嘅有志願成為啊平面設計師嘅年輕人，咁講佢話：你要成為一隻變色龍，你入咗環境裏邊，亦都保留自我。你點跟住個環境去變，亦都要保留一個原則喺入邊去嘅。 唔係，但係即係跟住之後點咧？即係而家即係呢個變咗特區之後，仲需唔需要一個所謂中西文化嗰、那個？即係嗰樣嘢咧，嗱，即係頭先我喺度聽阿 John 你講啦，即係阿石漢瑞先生啊 ，Sina， 即係佢嘅支持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可以甚至叫做運作原則啊，一個 operating principle， 佢唔單止係一個抽象嘅理論嘅原則，而係一個實際上佢做呢個設計嘅時候一個即係運作嘅原則嚟嘅，就係、是。即係兩個文化嘅結合啊嘛，你講個 J 字啦，甚至你講匯豐嗰個，雖然好似好抽象，幾何圖形啫，但其實佢都有中英嘅意思喺度啊嘛。好啦，咁但係即係呢個咁嘅原則喺香港嘅現家或者將來仲得唔得咧？ 得唔得咧？係咯。 其實如果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頭先你講嘅九廣鐵路咧，其實1997嘅前後咧， 係 因為這個政治嘅原因咧，好多 logo 係有轉到嘅，譬如百佳 Parking Shop， 佢要將百佳兩個字放咗出嚟。維康原本 welcome， 佢又要將維康兩個字啦。譬如頭先講嘅九廣鐵路，原本係 KCRC， 佢而家變咗 KCR， 當然而家又兩鐵合併咗咯。甚至地鐵嘅 logo 都有一個。之前咧嗰、那個上面九龍，下面香港，中間有條隧道貫通，係冇個圓圈框住嘅。後尾97之後，佢要變咗有個圓圈框住啦。咁變咗個 logo 就偷穿咗，變咗個 negative space、 哦。 跟住亦都要有MTR 同埋地鐵咁樣樣啦。咁所以就係話。亦都係因為有好多政治原因，咁要中英都係同樣重要嘅時候，亦都有呢啲咁嘅標誌上面嘅去改變咯。 即係亦 都我哋而家我哋亦都要留意，好多時候都要個 logo 之後隔離都要有中英文字， 係啊，一 都 係 咁樣樣。 所以我咪覺得牛奶公司勁咯，即係話之前咧啲鬼佬話：喂，我開間公司，我唔理你啲壞，雖然我賺你錢，但我唔覺得你重要啊。所以咧個 Dairy Farm 個字係大中文字一倍啊嘛。咁就係因為 Steiner 入咗埋嚟，喂，唔好咁啦。牛奶公司的中文四個字同埋 Dairy Farm 兩個字都要同一樣大細， 高豆 同一樣闊， 但 同一樣高啊！ 老實講，呢樣嘢薄薄嘅啫。你問我嚇，不如你睇日本啲煙到而家都唔冇日本字嘅，全部英文嘅。 哦，因為佢哋崇洋啊嘛，係啊， 係咯， 係啊， 係嘛？即係你而家，甚至你而家香港啲煙包設計啊，基本上都係英文字大過大隻牛啊！ 咁你 係嘛？你中文嗰個嘅你又唔理嘅，即係雖然你叫我買唔講牌子啦，我買呢只煙，咁你都係講個中文名。但如果你睇翻個煙包咧，完全兩回事嚟嘅。 完全英文係啊。 係啊，英文字大過中文字好多嘅，甚至即係你揾唔到添啊！ 喂，阿馬 Sir 啊，香港人都投訴啊，去過迪迪尼啊，點解啲公仔同我講中文講廣東話啦？如果你同佢話我寧願。佢同我講 英 文，我完全唔明。但我就入嚟就買嗰種我聽唔明嗰個感覺啊嘛。我唔係要個意思，我要嗰個即係法文所嘅 mezzo 啊，即係嗰個語境，係咪啊？咁有時呢啲冇辦法啦，你真係崇洋呢樣，我諗 唔 係趨勢， 唔係崇洋，唔係純粹崇洋。 一個品牌嘅認知啦， 係咯，即係譬如話你一個法文嘅牌子，咁你就唔好用英文講啦。 系嘛？ 系 咁你即系用翻法文讲啦 ，Louis Vuitton 你就 Vuitton 啦，你冇 Vuitton 啊 ，Vuitton 唔系 Louis Vuitton 咁住啫，系嘛？即系等于法国，所以你听到譬如法国人讲英国嗰啲政客啊，或者美国政客咧，你觉得好外眼嘅，啊，譬如呢个卡特总统佢系格爹啊， 格爹 啊，普士东格爹咁，你即系咩边个格爹啫？爹乜嘢啊？你即系卡特卡特啦，系嘛？ 即系等于我哋叫惯米高佐敦，突然间你叫米高强森。 乔丹啊， 乔丹，系啊，你 我都觉得好奇怪， 或者即系碧咸，你又变咗碧克汉姆啊， 就算大陆嗰个麦当当啊，佢嗰个叫金拱门啊，其实大陆大部分嘅用家即系俾钱买开心麦当劳，都好唔中意改，你改乜鬼啫？一直叫开麦当劳咪麦当劳咯，做乜鬼嘢？ 咁唔紧要嘅，佢买即系等于我话香港人买烟啫嘛，你都系讲翻广东话嗰个即系音译啦， 个音译。 咁但系即系唔理佢唔理你烟包里边有冇即係洋字嘅呢樣嘢唔關事。 或者我哋講翻佢有啲亦都好經典嘅標誌啦，譬如太古城啦。 太古城係邊一個咧？係以前八十年代三個圓圈嗰、那個。 喂，嗰個係太古城廣場。 哦，係咩？有分別嘅。 係啊，嗱，呢個就係、是、可能大家睇唔到，呢個係太古城嗰、那個三棟大廈，跟住有啲水咁樣樣。 哦，係啦 ，OK。 同埋第一代 Duty Free 嘅 logo 都係佢設計嘅。 係、 哦。同埋港機銀行啦，P&T 即係其實中環好多大廈都係呢一個建築師行去設計，所以設計咗好多好多香港大家雖然未必知道，但係係好出名好好嘅設計。 係啦，佢香港六十年一定有好多嘅成績喺度。 個 ETC 好中意，嗰時已經進入數碼年代啊嘛。 冇錯， 嗰個 ETC 係中文叫咩？嗰個 易通財。 易通財， 我覺得易嗰個亦都好犀利，係 electronic。 我冇聽過人買易通財，喺街度 ETC 嘅，佢意思啲咁啦，甚至啲即係長者啦，老人家佢唔係好識英文嘅嘛，咪撳 ETC 啦，咁 佢都講 ETC 嘅，係好少叫易通財。 佢用咗嗰陣時計數機嗰啲二極管嗰啲字體嚟做咗呢個 logo， 亦都係一個好佢成日用一種佢用一個借喻。的手法去攞去做，因為呢個是大家有個共同記憶，你有個電子 display 去做攞咗個 ETC 嘅三個字，咁而家睇都冇問題，佢而家好多標誌咧，而家睇係冇問題 嘅。正如我哋今個節目一開始講啦，越係你唔覺佢背後嘅意思嘅設計咧，就越勁。 但係你越攆就越有嘅喎， 有味道係嘛？好啦，咁跟住咧見到啊邊個啦？基哥啦，那些年張偉基。就喺十二點就有得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講講聽晚啦。聽晚岑日飛請嚟黃俊仁同曾偉恆講講疫情下嘅保險業。咁今晚咧，我哋聽最後一隻歌就係 Frank Sinatra 唱嘅《My Way》。咁啊，今晚好多謝胡少昌先，亦都多謝各位聽眾收聽。拜拜， 拜拜。 And now the end is near.And so I face the final curtain. My friend, I'll say it clear. I'll state my case, of which I'm certain. I've lived a life that's full. I traveled each.And every highway and more, much more than this, I did it my way. Regrets I've had a few, but then again, too few to mention.I did what I had to do and saw it through without exemption. I planned each charted course, each careful step along the byway and more, much more than this.I did it my way. Yes, there were times I'm sure you knew when I bit off